What's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是一，是二，是二，是四，是四，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要穿越的是音乐家们他们的收入。其实伟大音乐家他们的收入和开销一直是人们非常热衷的话题。从历史文献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亨德尔付给他最喜爱的四位歌手他们的薪水，也能够读到关于玛丽亚·布兰、卡鲁索、梅尔巴这些顶尖的歌手收入的一些详细的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只是一个以当时或者是当地的货币来计算的数字而已，它到底价值有多少呢？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音乐家们他们的收入在当时究竟是一个怎么样情况。进入今天要为你带来的第一位作曲家贝多芬，他的音乐 F 大调浪漫曲当然也从这里开始了。货币，货币，就是今天要穿越的。 Thank you. 穿越时光，数一数音乐家的收入，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穿越的。曾经有一位学者，他比较过贝多芬、舒伯特时代的维也纳的货币，并且换算成了当时的英镑和美元。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奥地利当时通用货币是盾，这是一种银质的弗洛林。1811年奥地利破产以后，弗洛林有了两种计算的标准。这个时候我们所知道这种币种的比价当然是远远不够，还要知道当时的大小官僚、工人的平均的薪资，还有城市的房租、食品价格，通过全面的比较才能够得出他们真正的收入。了解这些音乐家们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穿越的。刚才听到的贝多芬 F 大调浪漫曲是贝多芬浪漫的乐章，那此刻听到的他的柔板乐章，长笛和竖琴的重奏，所以今天听到的贝多芬都是柔情的贝多芬。 数一数伟大音乐家他们的收入，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穿越的话题。其实我们都知道舒伯特他是逝世于那种贫病交加的，但是这恐怕要怪他的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一个人赚钱大家花。1828年他的首场约会的收入就是320 cm 菲洛林，那比当时的许多办公室的白领一年的薪水还要多。可是呢，四个月就已经把他这些钱都花光了，而这些钱真的是要做办公室的白领一年的薪水还要多呢，连他的朋友都替他浪费感到难为情啊。所以说其实有一些音乐家他们挣的并不少，但是真的生活方式可能决定了他们就是有钱就多花，没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贫困潦倒。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听一下吧，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音乐家就是这样的，每一次都有朋友在微博里说，音乐家就是要有性格，有性格才能是音乐家。 海中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数一数伟大音乐家他们的收入，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穿越的穿越午后正在穿越，感觉音乐家的收入应该是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估计也是分年份的。太早以前肯定是挣的不多了，那近代的估计可能会到上流社会的水平了。对于音乐家他们的收入公开的部分，我们所能知道的尽力的在换算，看看他们到底在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水平呢？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还有谁还没有细数到呢？ 耳边是来自于海顿的小号协奏曲。那现在我们就说一说海顿他在当年的收入。海顿是从1761年到1790年受聘于皇室，这份合同呢表示会季度性的支付他一年的工资，还包吃包住。不仅如此呢，海顿离开岗位的时候还获得了退休金，整体还是可以的。话说回来，包吃包住铁饭碗是有一定诱惑力的，外出打工不容易啊。海顿在1761年的收入核算下来大概是 9.5 万人民币。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穿越的是音乐家们他们的收入。那其实寻找音乐家他们收入的线索呢，应该是从日记或者是书信当中最多了。大部分的作曲家演奏家其实对于钱还是蛮看重的，他们总是在游历各国演出的时候会讨价还价，对于各国货币的行情比率也是摸得一清二楚的。大家知道克拉拉舒曼吗？就是舒曼的妻子，她出生在一个爱才之家。那她的父亲呢，其实是非常反对她嫁给穷教师舒曼的，而希望她嫁给一个至少年收入有2000泰勒，这2000泰勒呢，相当于1500美元这样的体面人。而她父亲自己在1829年的收入呢是360泰勒。她曾经写信抱怨说，海德堡这里的食物太贵了，每顿饭都要花掉她八个罗格申，是相当于25美分，房租在这个时候是很便宜的，一年大概是54泰勒，租钢琴呢需要36泰勒。好在舒曼成名之后，他们日子过得不错，再加上克拉拉开音乐会的收入，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比较宽裕的。继续来分享音乐家他们收入被我们细数，也来听一听他们的音乐。舒曼的梦幻曲马上送到你的耳边，我是王卓，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永恒的魅力第20段。 因为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吧，克拉拉舒曼他之后和布拉姆斯的通信当中呢，也有很大的篇幅在讨论财务的问题。他甚至还建议布拉姆斯做一些投资。布拉姆斯呢，他其实也是很听克拉拉舒曼的，是他的师母，也是他终身的心目当中的女人。来听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这是他的升 F 小调那一个小快板。 有人说，听说莫扎特在那个年代好像生活还不错哦。其实呢，像在上半时段我们所说的舒伯特，他的贫穷呢，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挣的薪水，一次的音乐会的收入，比当时的办公室的白领一年的薪水还要多，他不到四个月就花完了。莫扎特其实他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吧。1785年，莫扎特的一场音乐会的收入是559顿，那当时的一位中产阶级的单身汉，年收入500到550顿就可以过得相当的舒服了。贝多芬在1803年的一场音乐会的收入是1300顿，可以供他舒服的过2年的。那莫扎特他的收入大家也知道了，其实也是非常多的。那下面来听一下吧，莫扎特的柔板是选自他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著名的那一段。其实对于音乐家们，他们在他们的时代的收入还可以参照的是当时的一些小说，比如擅长写男女婚姻情感的奥斯汀，他就是来自于乡绅之家，在写到黄金单身汉的收入的时候，其实就是差不多的。1811年出版《理智与情感》告诉我们，一位年收入2000磅的人可以体面地维持一个乡绅之家。1813年出版的《傲慢与偏见》的班内特先生，正是靠着2000磅的收入养活了一个太太、5个女儿。班内特夫人看到新邻居年入5000磅时，简直激动到要昏倒了。年收入10000磅的达西先生，那个真的是巨富啊。而同时代的意大利的歌剧皇陵安吉丽卡，她来英国当时演出6个月的收入大概是50000英镑，是相当于班内特一家全部的家当了。 其实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呢，音乐家依然是音乐家，他们最爱的应该还是艺术和爱情。音乐家的收入，今天我们好像有一种揭秘的感觉。许多研究者呢也倾向于认为当时是没有所得税的，实际上是有的。1798年，英国国会通过法令，年入60磅以上开始征税。1840年起征点是200磅，税率通常是在3%左右，从未超过5%。美国内战期间开始征收4%的所得税，来巡演的艺术家最恨交税了。1866年，女高音卡洛塔祖基在纽约唱了一个演出季，收入是4万美元。她回欧洲前一天，美国税务官找上门来，让她交1800美元的税。祖基愤然反抗，拿出唱高音的力气大叫，自己不是美国公民，没有宣誓效忠，什么也不欠税务局的，不会白白被骗取钱财。不过据伦敦音乐世界驻纽约记者的报道，他最后还是在歇斯底里的戏剧激情中付钱了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穿越的就是音乐家他们的收入，他们在当年在他们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收入人群呢？可能我们现在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定论，就是音乐家并不是太穷困潦倒的，相反还很富有。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配合刚才那位不想交税的女高音，听一段《女人善变》。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进行回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下周一这里再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